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这里是《话说天下》。但凡在乱世，这冒出来的历史人物特别多，战乱纷繁不断，老百姓生灵涂炭，当朝皇上呢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天下大局如此动荡，搞得这人心也是跟着慌里慌张，手上有武器有力量的都妄想着有朝一日能够龙登九五，君临天下。可当上皇上的这心思啊，又跟大一统的皇上不一样，有的是及时行乐，这皇位能坐一天就享受一天，有的呢是疑心重重，看谁都不像好人，大开杀戒。十六国期间就是这么一个典型的乱世。但是这段历史当中有一位皇上很特别，这个人就是后赵的建立者石勒。他做过奴隶，放过马，和朋友闯荡天下，从此发家。他是一个文盲，大字不识，却大力推广汉家文化。然而黄金无足赤，白玉有瑕疵，皇帝当得再好也没管住自己的家。且听阿龙话说天下，从奴隶到皇帝，后赵帝王修炼术第一集。自从两汉的大一统结束之后，历经西晋王朝的短暂统一，中国历史又一次进入到了乱世当中。西晋末年，皇室司马家族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八个宗室封王开始你争我夺，相互残杀，史称叫八王之乱。八王之乱持续了16年之久，在这场内讧当中，西晋王朝这点家底儿啊，也给折腾得差不多了。这个时候居住在北方的少数民族逐渐强大起来了，他们推翻西晋政权，前前后后建立起了十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少数民族逐鹿中原，跟南方的东晋相互对峙，这段历史被称为东晋十六国时期。刀光剑影的乱世当中，生命如同野草一样不值钱，这一秒钟活着，下一秒钟也许就不会站在这儿了。活在这样的乱世年代里，安身保命就成了每一个老百姓生活的目标。有句话说得好啊，乱世出枭雄。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理解为乱世容易逼出枭雄来。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您活在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今儿个官府来要税，明天土匪打家劫舍，后个瘟疫四起，死人不断，没人管没人问，为了活命索性啊豁出去了，甩开膀子干吧。石勒是羯族人，原本他家庭条件不错，他的爷爷父亲都曾经当过部落首领。这少数民族啊跟汉族不一样，民风彪悍，善于骑射。石勒这家庭教育自然也不是四书五经，取而代之的是骑马射箭，练就了一身的武艺。可是咱刚才说了，这个时候正是西晋八王之乱的时期，打仗得要银子，得要马匹牲畜，官府没钱了就派军队到地方上抢，抢牲口，抢粮食，抢银子，见什么抢什么。一些地主老财损失惨重，怎么办呢？对抗不过，捡软柿子捏吧。这些人回过头来又欺负胡人。在当时啊，这北方少数民族都统称为胡人啊。您像什么胡萝卜、胡气儿、胡椒，这些都是由打少数民族传过来的。前边呢，您看都带一胡字。这些胡人呢，几乎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石勒他们家庭条件是每况愈下，牲口被抢得差不多了，这么多人总得吃饭糊口啊。没办法， 14岁的石勒只好跟随乡亲，大家伙一块儿去洛阳倒腾小买卖，卖一些土特产来维持生计。备好牛车，第二天一大早，这商队就要出发了。这天晚上，石勒的父亲把石勒叫到身边，拿出了一张弓：“孩子，这件东西明天你带上，万一遇到什么事情，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记住，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保命要紧，在外面要多加防范，速去速归呀。”石勒接过这张弓，一掂量还挺沉：“父亲呐，您放心，孩儿一定不辱使命，平安归来。”石勒的父亲闻听此言，眼睛里流露出了几分赞许，但是很快这份赞许一闪而过，回归了之前的深沉：“孩子，死并不可怕，关键的是即便是死，也要死得像条汉子，你明白吗？”石勒看见父亲的眼睛好像是一潭深渊，望不到底，他本能地点了点头。父亲在石勒的肩膀上拍了拍，一挥手让他退下了。转过天来，石勒跟随族人赶着几辆马车就上路了。一路上舟车劳顿，越快到洛阳，这石勒心里越激动。早就听说这洛阳是一个繁华之都，大街上人挤人，人挨人，这该是何等热闹的场面呢？石勒满心憧憬，赶等到了洛阳，他觉得这两只眼睛不够使的了。放眼望去，一片片民宅连成了一片，大街小巷四通八达，集市上各种新鲜的小玩意儿他更是见都没见过。大家伙七手八脚的把摊位支开，等着买主。一整天这看东西的人不少，可是啊，这货不见往外卖，货卖不出去就没钱，没钱这吃饭就成问题呀。大伙一个劲儿的发愁。后来这石勒发现中原人做买卖，一边卖一边吆喝，用这个叫卖声去网罗客人。石勒也学着中原人的样子，扯开嗓子吆喝起来了。这么一来果然有效果，他这摊位一会儿的功夫就围成一圈人来。就在石勒忙着拿货收钱的时候，就听外头一阵嚷嚷。不知什么时候过了一队兵丁，这些兵丁手上拿着刀剑，趾高气昂。买主一看这架势，扔下手里的东西呼啦一下全跑了。石勒抬头一看，这打头的鼻子眼朝天，大气一哼：“哼，哪来的？谁让你们在这儿摆摊的？”石勒刚想回一句，一个同族赶紧站出来：“哎，官爷，我们是从上党来的，卖点土特产养家糊口，不是吗？”这打头的拿眼一瞥：“在这儿谋营生就得给官府交税，知道不知道啊？”这同族一想：“啊，我知道，已经交过了。”这打头的一听：“什么交过了？你交的那叫摊位费，现在爷才是过来缴税的，甭废话，按人头算，一个人一两银子啊。”这同族人一听傻眼了，一人一两银子，一数数自己身后八口人，这就八两银子，上哪儿找这八两银子去呀？官爷，我们初来乍到，没两天他没赚着钱呢。这打头的一瞪眼：“对呀，没错啊，等你赚了钱了我再找你，你卷包会了我还找得着吗？啊，少废话，快交钱。”这石勒恨得牙根直痒痒，他伸手啊往腰里摸了摸，怎么呢？这腰里别着弓箭呢。这个时候另外一同族人手疾眼快，啪一伸手给拦住了，示意石勒：“你得忍着。”石勒是强压胸中怒火，听着同族人央求这个兵丁：“啊，官爷，我们手里是真没钱，您看看这买卖刚开张，等我们卖了货赚了钱再说给您交这税，不行吗？”这帮兵丁可不是省油的灯啊，连威胁带吓唬：“告诉你们啊，我们哥几个不是吃素的，少拿着片摊话糊弄我们，今儿个不给银子都甭想走。”眼瞅着这帮兵丁越叫唤越凶，石勒两只眼睛直喷火呀，把这剑瞪出来，拉满了弓，搭上剑：“我这儿有这个， 你要不要？这冰鼎闻听此言一看呢，只见一个明晃晃的箭头对着自己眉心这位置呢。这冰鼎不由自主地往后退了两步，随即马上镇定下来了。刚要说话，这个时候只听人群里传出了一个声音：“且慢！”大伙儿顺势看过去，只见一个人从官轿上走下来了。这帮兵丁一看，来了一个当官的，这就是后腰啊，一溜烟就跑过去行礼去了。这当官的发话了：“怎么回事啊？”兵丁赶紧回答：“长官，属下正在收税呢，没想到这几个胡蛮子不听话，他们是死活不肯交钱呢。”这当官的看石勒两眼冒着怒火，一张弓已经拉满了，任扣填弦，准备蓄势待发。但是再看石勒呀，他一点惧色没有。当官的心里这么一惊，表面上啊没带出来，露出了一丝微笑：“你们是头回来洛阳吧？”这石勒的同族人赶紧一施礼：“正是。”旁边那个同族的一扯石勒的衣服角，那意思：“你赶紧把这弓箭放下来。”石勒斜眼看了他一眼，心不甘情不愿的把这弓给收起来了。这当官的一缕胡子，到了洛阳就得服从洛阳的规矩。不过我看你们也是真没钱，这样吧，这当官的一挥手，示意那群兵丁：“你们几个过来，把这些货物拿上，就全当他们缴税了。”这群兵丁一听长官发话了：“照办吧！”几个人过来，三下五除二，把这车货就搬走了一半。石勒被一个同族人拽着，大家伙强忍着怒气。这当官的微微一笑：“行了，这事儿了结了。不过我看你们这小胡子儿啊，拉弓射箭的倒是像胸怀大志之人呐。”说完了，这当官的放声大笑，上了轿子扬长而去。这帮兵丁拿着抢来的货物，跟着轿子后头也走了。看着这帮人越走越远，石勒心里边暗自发誓：“这羞辱，这压迫，早晚有一天我得还给你们。”您知道这当官的是谁吗？他就是西晋名门之秀王衍。这王衍年轻的时候啊，就以俊朗的外表、侃侃而谈的风度名满天下了。魏晋时期尊崇名士，名士崇尚的是清谈，行为举止潇洒风流。这王衍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名士，被很多人所推崇。他兄弟王荣是魏晋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他看人素来很准。晋武帝听说了王衍的名声，就问王荣：“你说说看，普天之下有谁能跟你的兄弟王衍相比呢？”这王荣也不客气，张嘴就说：“啊，当今世上能够跟夷府相比的，要找应该从古代去找。”在这儿啊，咱解释一下，这夷府是王衍的字。听见王荣如此推崇，晋武帝更加相信这王衍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王衍这官衔是一升再升。再加上王衍的老婆是晋惠帝的皇后贾南凤的亲戚，这么一来，他在朝廷之上的地位更是举足轻重了。八王之乱爆发之后，一时间朝廷上下动荡不安，文武百官忙着自保，作为一个名士，这王衍也不例外，顶着宰相头衔对国家大事不管不顾，整天的闲扯，暗中给自己找后路。在纷乱的局势当中，为了找一个万全之策，这王衍利用手中的权力精心设计了一条退路。当时青州和荆州都是军事要地，物产丰富，这王衍就跟东海王说：“现如今中原大乱，咱们应该依靠地方有实力的大臣，所以这地方长官要文武兼备，我呀给您推荐两位人选。”王衍捎带手的就把俩弟弟给安插进去了。临上任的时候，王衍还嘱咐他们俩说：“这荆州啊 有长江汉水作为坚固的屏障，青州有背靠大海的险要地势，这两个地方都是进可攻退可守，你们两个给我好好镇守，我呢留在京城，这样无论咱们仨谁遭难了都能有地方藏，这就叫狡兔三窟啊。王衍这如意算盘打得挺响，完全不顾及国家大局，任人唯亲。他这俩兄弟呢，一个是无赖子弟，一个是狼子野心。虽然他们哥仨的性命是保住了，但是对日后的局势影响很大。东晋号称王与马共天下，这里头跟王衍的布置安插是不无关系的。咱们回过头来说这石勒，且说这王衍夸了他几句，笑呵呵的走了，但是石勒心里边不是滋味啊，恶狠狠的盯着轿子走远了。这俩人当时都没想到日后还有再见面的机会，只不过到了那个时候，世界已经是扭转乾坤了。赶等石勒他们卖完了货回到了部落，石勒才知道父亲病倒在床已然好几天了，一问感情是让下属啊给气的。要说石勒的父亲武艺高强，哪儿都挺好的，唯独一点脾气暴，在管人这方面太严格了，动不动就上军法，弄得上下级之间呢关系非常紧张。石勒的父亲躺在床上看着风尘仆仆的儿子，儿啊，这回出去你也算是见过世面了，为父的想啊，日后咱们这个部落就交给你了。石勒闻听此言心中大吃一惊，没想到回来之后父亲给他安排了这么一个重任。可是看着父亲躺在病榻之上，全部落上百口子人等着吃饭，这石勒也没得选择了，他没说话，只是坚定地点了点头。当时这石勒也就是十来岁，正是一半的小子，全部落都归他管，如此重任，这石勒能行吗？您还别说，在管人方面啊，石勒真有一套，上来先把部落面临的严峻形势、天下大局给说了一遍。如果咱们现在不团结，然后以求自保，将来恐怕会面临灭顶之灾，全族覆灭呀。部落里的这些人成天种地放牛，哪关心过天下局势啊？听到这种种的危机，大伙全都有点懵了。紧接着石勒一条条把如何应对给摆出来了，底下人听得议论纷纷，毕竟这么小年纪做首领肯定有不服的，这一点石勒是心知肚明。该说的话说完了，石勒站在高台之上一示意，底下有人把这弓箭拿上来了。石勒拿眼扫了底下一遍，刚才我说的有谁不服站出来，只要三箭分出胜负，谁赢了我这首领的位子就拱手相送。这话一说出来，底下一片哗然呐，议论得更加热闹了。说起射箭，在这个部落里几乎是人人都会开弓，每个人都能露上一手。大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有的人蠢蠢欲动了。只见一个彪形大汉留着一嘴大胡子，噔噔噔几步走上高台，我来挑战。石勒毫不畏惧，一声吩咐，来人呐，牵马来。一个人应声牵出了两匹马。原来这次比赛比的是马上射箭的技术，这大胡子是来者不拒，输了呢顶多是丢脸，赢了呢能当个部落首领，这奖励太丰厚了，干得过。比赛规则很简单，在教练场上骑马射靶子，谁能三箭连中那就赢了。不过有一样啊，今天这靶子跟平常不一样，平常是拿稻草人，今天用的是一个桃，就是咱吃的那个水果桃。这大胡子双手抱在胸前， 看着远处这毛茸茸的桃子，心里边有点犯怵了，心说这么小的目标还得骑在马上连发三箭，这能射得准吗？这个时候有人牵马过来了，来吧，您请上马。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呀，这大胡子片腿上了战马，围着场中的靶子开始绕圈跑。大胡子深吸一口气，拉弓搭箭，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嗖嗖嗖，好嘛，这三箭出去了，只有一箭中了，剩下两支箭全都跑偏了。这回轮到石勒上场了，这石勒小小年纪沉着冷静，他心里盘算着，这桃子是圆的，射中了一箭，在这力量的作用下，说不定啊，这桃子就打飞了，要想再射第二箭第三箭，这难于登天呐。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大力度，用这第一支箭先把桃子钉在桌上，这样接下来就好办了。石勒打定主意，骑在马上拉开弓，也是三箭射过去，全中了靶子了，这桃都快射烂了，但是三支箭却牢牢地钉在桌子上，纹丝没动。人群里边爆发出了一阵叫好声，石勒的胆识把整个部落征服了，在他的领导下，这部落逐渐稳定，一切井井有条。可惜好景不长，没出两年呢，这地方闹灾荒了。石勒又该如何应对呢？咱们下回接着说。从奴隶到皇帝，后赵帝王修炼术第二集。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相约健康， 探寻百年党史背后的时代力量，解读全新文明样态下的历史必然。北京广播电视台大型系列微纪录作品百年历程。 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有一条小街，西洋小楼比肩而立，古老槐树绿意成荫，每天都有新人相约于此，捕捉怦然心动的瞬间。然而在120年前，即便是靠近这里，对很多国人而言都是一种奢望。这里就是曾经的国中之国东郊民巷。1900年，八国联军的大炮轰开了北京的城门。第二年，中国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作为使馆区的东郊民巷再不准国人居住，甚至是靠近。路旁的槐树目睹了中国一步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与伤痛，也见证了那个时代的新青年为民族救亡图存而发出的怒吼。1919年1月18日，西方列强不顾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三项提案，把德国在胶东半岛的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5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激起各界人士的强烈义愤。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齐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高呼外争主权，内除国贼，取消21条，还我青岛，主卖国贼曹汝霖、张宗祥、陆宗舆等口号，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爆发。这里曾是一家德国人开办的医院，那是个晴天，当时还只有19岁的冰心正从窗口向外张望，由远及近传来的是他的同龄人充满愤怒的呐喊。就在那一天，学生、工人等社会各界的声音汇聚成共同的民族声浪，对列强说不。正是从那一刻起，拉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前， 西柏坡烛影绰绰，正在筹备部队入城，毛泽东一夜未眠。他在地图上重重地画下了一个圈，被他圈中的地方正是东郊民巷。1949年2月3日，北平举行入城式，隆隆礼炮声，人们的欢呼声响彻整座城市。当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副武装开进东郊民巷的那一刻，旧中国的屈辱史终于画上了句号。 东郊民巷，这个帝国主义列强通过辛丑条约强行画出的史管线，这个是中国人民饱受耻辱的国中之国，这一天迎来了新生。 日月新天，时光荏苒，曾经饱含屈辱与沧桑的国中之国东郊民巷，如今已经成为中国对外交往的主要场所之一。2021年5月11日，一场名为携手百年命运与共的座谈会在距离东郊民巷不远的北京对外友好协会举办。 首先让我代表北京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热烈欢迎大家来参加。 白求恩、路易·艾黎、爱泼斯坦，这些中国家喻户晓的老朋友，他们的亲属与友人，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来到北京，传中国之声，讲中国故事。类似的对外交流活动在北京每年都会举办很多场。北京已经成为中国与世界交往最重要的窗口与平台。百余年间，东郊民巷见证着中国从被列强侵占到屹立于世界东方，再到站在舞台中央以自信从容拥抱世界，构建和平与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京津冀之声，信息服务，温暖相伴。 我是京津冀之声主持人马潇。受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和低涡系统影响，16号到19号，京津冀地区将有一次大范围的强降雨天气过程，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和短时大风。其中，北京地区16号到18号将再次迎来明显的降雨，主要降雨时段在16号夜间和17号夜间，局地有强对流天气。预计16号夜间，北京阴有小到中雨，伴有雷电。下午到夜间的降雨短时阵风较大，将影响晚高峰。气象部门表示，未来7天北京多降雨，空气湿度大，体感温热，需要注意防暑降温，勤补水，尤其是老人、儿童等体弱易感人群，中午前后要减少不必要的户外活动。另外，进入7月以来，北京多强降雨天气，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2倍左右，土壤含水量接近饱和，山区和浅山区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高，请公众减少或避免前往危险地带、河道、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活动，提高强对流天气和次生灾害的防范意识。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 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